大家好，嗱呢个月嘅19号至25号咧，又系书展嘅日子。咁啊，郁文咧就有两本新书，一本咧就系《为人辩冤百磅第一天理》，以谈搞事6-3；另外一本咧就系《台湾海峡两岸时评文集》，从冷和到冷对抗。咁啊，今年咧普罗政治学院咧就有个独立嘅书展嘅摊位，嗰个摊位咧就系1B A14。希望大家在7月19号至到25号呢一段日子抽时间嚟书展，咁啊，郁文咧都会喺呢一段时间里边咧书展度恭候大家，咁我哋可以喺新书度签名啊，同埋大家拍照留念都得嘅。咁啊，记得7月19至到25号书展1B A14嘅摊位。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017年的7月17号，咁啊，郁文踢爆的 Facebook Live 咧就是第202集。嗱，喺上一集嗰度咧就是上个礼拜五啦，咁我哋做的时候就啱啱咧就是高等法院呢个欧庆祥法官咧就 DQ 咗四位立法会议员，咁我哋咧就都做咗一啲即系评论同埋分析，甚至提出一个主张，就是希望呢、这、一個泛民主派咧，即係進行焦土抗戰，總辭係嘛，令到呢一個議會即係成為真真正正一個垃圾會係嘛。當然啦，呢種建議一出嚟就俾人係咁圍揼啦。咁萬喺呢個鬱敏踩場嘅節目裏邊咧，咁我又會回應嗰啲言論嘅。嗱，我呢一集要講嘅咧就係、是。而家港共政權步步進逼，但係泛民主派就節節敗退，係咪？而家咧，你話佢抗爭，佢夠唔夠膽？佢真係冇膽，講就叻，係咪？抗爭無膽，就補選搏命。喺呢一個所謂四位議員被 DQ 之後咧，咁泛民主派咧嚇啲非建制派咧就連日來咧就不斷開會，係咪？有啲咩結論咧？請問？据说在会中呢就有些人呢就建议即是要跟这个政府死过啊。涂谨申说这个这样的裁决或者政府这种做法就等于公开向香港人宣战。那向香港人宣战，那你泛民主派是不是应战先是吧？现在泛民主派的做法就是说在这里谈在议会里面是吧，是不是要即是瘫痪他议会，采取不合作运动？嗱，呢啲我哋听到咧，即系都系可以讲话耳熟能详嘅不合作运动。结果就系、是，譬如我喺立法会嘅时候，那个不合作运动咧就系同黄毓民不合作运动。嗱，你呢一个对政府啊，要表示抗议或者杯葛呢一个议事，系咪令到嗰啲法案冇办法喺立法会里边咧顺利通过，系嘛？咁但係又面临咗另外一个问题，就有啲人就提出喂咁唔得喎，譬如最近呢个所谓教育拨款嗰几廿亿，咁财委会而家俾你咁嘅搞法呢就可能过唔到啦，咁啲官就会行出嚟讲喂咁搞法咪害死啲教师，咁你嗰啲民主派又熬底喎开始。咁而家就面临一个咁嘅局面，徘徊兼顾进退两难。系嘛？随着时间嘅流逝，系嘛？大家个眼睛就望喺个补选嗰度，点会喺立法会里边同政府死过啊？老实讲，咁一定唔会啦，系咪？你叫佢总辞，当然唔系净系我一个提啦，边个提先，边个提后都唔紧要嘅。阿郑松泰议员，你老母你够胆，你而家就辞职，但起个带头作用，就唔好话自己率先提出总辞。我讲过 N 咁多年噶啦，系嘛？呢、这个总辞有冇效，或者有咩迷思？咁今晚我就会回应呢啲欧嘉伦啊，或者民主派嗰啲讲法。但系点解你泛民主派面临咁大嘅冲击，系咪？你竟然嗰个表现系咁样咧，系咪？最新嘅消息就话咧，其实呢个就系琴日城市论坛啦，咁有啲议员就出嚟讲嘢啦，系咪？因为由于有四位议员被 DQ。啲新任特首林鄭月娥係嘛？之前講嗰個所謂即係行政立法嗰個溝通係嘛？ 或者同呢個泛民主派嗰個溝通，係咪？或者即係有好有誠意，要同呢啲反對派即係保持一個友好合作關係。咁 DQ 咗四個議員，仲合咩作啫？係咪？咁於是林鄭月娥就行出嚟講，係咪？我唔會開戰嘅，即係要改善行政立法關係嘅誠意啊，冇改變，係咪？冇並無開戰嘅意圖。咁但係啲泛民議員咧就要求，即係。林太话你唔开战，话唔开战啊！唔开战嘅意思咧就系林郑月娥就话咧，我唔政府唔会有进一步嘅，即系对啲议员司法复核啊！政府唔会做啫，民间做啊嘛，系咪？而家朱凯迪同林诶呢个呢郑松泰两位系嘛？嗰、那个司法复核即系关于佢宣誓啊！嗰、那個司法覆核案件咧就即將開庭啦！嗱，呢兩位議員就係民間有人提出司法覆核，然後法院受理。咁如果按照即係前面呢四位議員被 DQ 歐慶祥法官嗰個判詞嚟睇，好明顯佢就根據人大釋法對呢個基本法第104條嗰個解釋嚟做裁決嘅，佢自己都冇否認。如果咁嘅话，朱凯迪同埋郑松泰都系凶多吉少。另外嗰啲仲排紧期，有即系市民入禀法院要求 DQ 嘅其他嗰几位议员，包括陈志全等人。咁如果排期喺法庭审讯嘅时候，即系做呢个聆讯嘅时候咧，喂，嗰、那个结果都系不容乐观。即系去到呢个地步。即系你成个非建制派喺立法会根本散晒啦，已经系，系咪？嗱，我上次咧，即系喺计算嗰个所谓三分一嗰度咧，就即系有少少错误啊，计错数。因为咧，而家你 DQ 咗六个之后，得翻64个咧，其实建制派一直以来咧，即系喺2016年嗰个选举之后咧，佢都系冇办法超过三分二嘅。OK， 因为要47个人嘛。咁而家所谓非建制派俾人 DQ 咗六个都好啦，佢都仲有24件，但系其实呢24件里边咧，有一个咧就系医学界嘅陈佩元咧，就不可以将佢列为呢个所谓泛民主派嘅。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实际咧得23个，23个就唔过三分一，但系建制派又唔过三分二。嗱，呢个系用全体议员70个嗰个比例嚟计算嘅，系嘛？但是去到一些否决的议案是只有需要在席的立法会员三分之二呢，那个计的数呢又不同的 ,ok? 好啦，现在你几乎是散晒。那你仲在这里想着跟政府有数讲，那么就说啊，这个特首说即是不会再启动司法复核，即是对啲议员对啲立法会员启动这个司法复核的程序不会再做的啦，这样。唔够，应该就系而家被 DQ 嗰啲，免佢俾堂费，真系好好笑。你讲起呢啲嘢，笑之中咧就好兴嘅。你而家仲喺度讲紧咧，我哀佢，最好唔使俾堂费啦。我大佬啊，呢个系一个不义嘅裁决，呢个系港共政权仿同司法机构，系嘛？公然与香港选民为敌，系嘛？你竟然而家真系哀佢，唔好收堂费啦，咁样唔好追做，唔好追呢个讼费啦，咁唔好追讼费。另外一方面就要众筹，就继续打官司上诉，仲有叫政府上诉嘅时候唔好答辩，黐线！我发觉呢班人啊，真系提呢啲条件，呢啲系咪全部应该呢个打靶咧？系嘛，包括朱凯迪，系嘛，叫政府唔好追佢哋讼费，系嘛，叫政府上诉嘅时候唔好答辩，而家喺度讲数。公然妨碍司法公正，系嘛？即系不继续复核系唔够嘅，系最好唔好收佢哋讼费，甚至乎咧政府咧就唔好吓喺上诉嘅时候咧就去答辩，咁就希望咧就是、朱凯迪讲嘅城市论坛啊，佢话皮球喺林郑那边，政府在事件上有其角色，包括是否追讨案件讼费和相关补选安排等。嗱，讲到补选安排，而家泛民主派提出一个要求，就系话咧，将梁游嗰次嘅即系嗰个缺嘅补选咧，就单独处理，跟住而家呢四个咧，又另外一次补选，即系分开两次。咁目的系咩咧？ 好清楚啦，就希望即係如果你一齊嘅話，有兩個區要兩個議席補選啊嘛，咁有分分鐘機會就係輸得啊嘛，係咪會唔見咗一個啊嘛？如果你單議席咁樣補選咧，泛民主派勝算就比較高啲啊嘛，就完全從嗰個議席去考慮。喂，而家已經去到一個生死關頭，就人哋逼到你絕啦，然後你就係嗌佢，喂，你輕手少少啦咁。啲咩人嚟嘅呢啲真係係咪？你叫個政府輕手啲，唔好收重費啊，係咪？佢哋上訴嘅時候，政府唔好答辯啊，係咪？咁仲有咧，仲有補選分開處理啊，咁量油啊，還量油，佢哋呢四個還呢四個，係嘛？咁你唔係上訴咩？有機會贏噶嘛？係咪？叫佢唔好舉行補選啊嘛，應該係一路有佢空落去嘛，個位係咪啊？喂，你自己唔敢去戰鬥，係咪？你而家等於屈膝求和，所以我哋提出總辭嘅咩錯啊？係咪？跟住胡志偉又講啦，話咧要用實際行動展示政府嘅誠意，係嘛？咁又係講個補選安排啦，係嘛？即係最好分兩次補選啦，咁係嘛？即係成個泛民主派而家最關心嘅就係嗰個補選。系嘛？所以节节败退是必然的结果，最惨香港人是陪你败退，系咪？所以我要在呢度最一再一次严厉谴责呢些泛民主派，系咪？俾人即系踩住你个头噶啦，已经系嘛？你叫佢话诶势力少少啦，咁系咪？强奸紧你啊！你又叫佢哎呀，唔好咁粗鲁啊！呢啲就係香港嘅泛民主派。